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。那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，曾少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。 喜欢你没什么道理，也许上天已注定。 不管是黑夜或黎明，不管是梦里或清醒， 闭上眼睛用心去回忆，全都是你的天地。

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牵挂的摇动，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，有座桥会跟你相逢。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清晰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听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我会把六色彩虹统统存在我心中，要洒在下次我们见面共享的天空。当想念滋味我都为唱过每一种，重逢才更令人感 下来，一行上眼泪的牛奶，大门已被摔开，说出了的再收不回来，不回来裂痕还在，真不想被说中。

两个人朝着两个方向，再多的努力都很苍白，即便手牵着手，要什么都有。